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头两天咱们一直在说徐文长，的确在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人，但像他这样在诗文、戏剧、书画各个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的颇为少见。后人曾经对这种奇才做过一个排行，就跟现如今这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，这徐文长呢是名列前茅，排行第三，头两位分别是谢晋和杨慎。当然了，这两位相比，徐文长落后不是因为他学问低，而是因为他生得晚。但是有一样，那就是您别看徐文长排名第三，但是论名气和相关的传说，徐文长要是排第二，可就没人敢排第一了。不依名士辨文豪，后人推崇身价高，替人写字巧用意，出谋智斗惩恶霸。历史上他弱小欺负，传说故事中他却无所不能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徐文长传说上集。关于徐文长，咱们头一个要说的传说故事有点意思，跟这点心有关系。相传这绍兴城里呀，买卖多，繁华，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店铺是一家挨一家，从吃穿用戴到古玩字画，再有什么胭脂水粉呢，反正只有您想不到的，没有这绍兴城里买不着的。买卖多了，这客人自然就比较多。那会儿虽然不流行商业竞争这个词儿，但这个道理都心知肚明。要想买卖好，除了自家东西质量上乘之外，这服务啊、售后啊也得跟得上。但凡有一样您让别人挑理了，对不起，下回啊我不光顾了，这回头客没了。所以这店里的老板那是想方设法把客人揽到自己家来。有这么一家点心铺，新开张的，这老话点心叫饽饽，换现在的叫法呢叫糕点。这掌柜的呀跟徐文长是老相识了，早就认识，而且关系不错。徐文长肚子里头有点墨水，所以这掌柜的就寻思着让徐文长给他写一招牌挂在外头。这天呢买卖还没有正式开张呢，掌柜的想起这事儿来了，特意吩咐伙计拿了一包点心，俩人就直奔了徐文长家里。一进门这掌柜的还挺客气，话没说呢，这点心先给递上来了。徐兄啊，我这点心铺啊马上该开张了，这不给您送一包来，您先尝尝鲜儿。这徐文长一看好事啊，既然是心意， 也不是很贵重，对吧？略表心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还当着掌柜的面把这包一拆，拿一块先尝上了。这点心是伙计临出门的时候才做的，松软清香啊，那味道甭提多好吃了。徐文长尝了一口，一边吃一边点头，好，你这点心做得好啊，好吃。一听这个，掌柜的乐了，徐兄啊，您吃得顺口就行，借您吉言，我这买卖以后啊准能好。不过今天来啊，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您。徐文长这口还没咽下去呢，心说得，吃人嘴短拿人手短，应验了吧，没辙呀，吃都吃了，最起码先得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吧，赶紧点头，那意思就是你接着说。这掌柜的也不客气，顺手递过一杯茶就说上了，哎呀，我这店铺啊，这不眼瞅着要开张了吗，一切准备妥当了，就差一个匾额了，就是字号啊，知道徐兄您有学问，这字儿啊也写得漂亮，没别的，就想求您给我写一招牌。提笔写字儿对徐文长来说，那不就是跟张嘴吃饭似的吗，易如反掌，根本不叫事儿。可这徐文长呢，听完之后眼珠子一个劲儿的转，先没答应，倒是提了一个要求。这点心好吃啊，徐文长知道，再一听掌柜的想让他给提写一个招牌，这主意可就来了。哦，写字好是吧，这不难，好说好说。不过呢，我可有个条件。掌柜的一听，哟，您有什么条件呢，您说说。我这条件呢不苛刻，您家的点心好吃啊，我就想每天到您店里边都能免费吃东西，您看这条件您答应不答应。您要是能答应，您放心，我给您写一个特别的招牌，不光字儿漂亮，还保证您生意兴隆。掌柜的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听徐文长这么一说，这心算是放回肚子里了。您想啊，他徐文长一个人敞开的吃，能吃多少，这掌柜的都能开店铺了，还差这点吗？赶紧回，哎呀，就这事儿啊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，您看您说的，您上我店里免费吃东西，这不就跟您提笔给我写一招牌一样吗，这不叫事儿。我这店铺要开张了，您随时来，我是分文不取。掌柜的和徐文长俩人这约定算是敲死了。为了趁热打铁，掌柜的赶紧冲身边家奴使了一眼色，那意思就是赶紧的替徐的人研墨铺纸啊。就看徐文长铺好了纸，提起笔来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就开始刷刷刷刷刷写上了，往多了说吧，三分钟的时间，这字号啊就给写好了，写的是三元点心店五个大字儿。掌柜的一看写完了，高兴啊，赶紧凑过来一看，这一看纳闷了，心说你这是欺负我不认字儿啊。这掌柜的要说学问呢，确实没有徐文长高，但平日里写的字儿多多少少的还认识一些。他干嘛纳闷啊，这徐文长给他写的字号字儿挺漂亮，但错了一个，这三元点心店这新字儿啊原本是三个点儿，徐文长呢少写了一点，您说他能不纳闷吗？可是碍于面子，这掌柜的又没法说，只能举着这个字儿啊在那一个劲挠头。掌柜的这点心思全写在脸上了，徐文长不看都知道。可说来也奇怪，趁这墨干的功夫，徐文长还一个劲嘱咐，你听好了，我写的这个招牌啊，你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改，否则我刚才说的保你买卖兴隆可就不管用了啊。写错了字儿了，徐文长不光是没解释，还特意嘱咐掌柜的不能改，这到底是作何用意呢？日后这点心铺的生意真能像徐文长所说红红火火吗？掌柜的是纳闷，心说这写错了字儿的招牌还能保证买卖兴隆？ 掌柜的一头雾水，拿着字就回去了。既然徐文成都这么说了，咱呢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找了个木匠敲敲打打的，这招牌就做好了，给挂上了。自打开张头一天，掌柜的都快傻了。他不是脑子变傻了，他这是忙傻了。店里边客人就没断过，一茬接一茬。附近呢也有新开张的店铺，可是没有一家比他生意好。掌柜的不光高兴，也纳闷。高兴的是这生意真像徐文长所说的红红火火，这纳闷呢就是这些客人到底为什么都来我这儿啊。掌柜的就跟得了心病似的，得空就出来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哦，原来这店里生意这么好，就是因为这个呀。哪个呀？就是因为这招牌上的错别字儿。您想啊，这来来往往路过的人打这一过，谁都能瞧出来三元点心店这五个大字儿有一个字儿是错的，但凡认字的人全认的。招牌那就等于现在人的脸面呐，店里的菜单有可能不注意写个错字，可这招牌上谁会写这么大一个错字啊？大伙全都不明白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就连不认字的都跑过来瞧热闹。这人呢都有一个猎奇心理，再加上来都来了，那就顺便进店里看看吧。这么着，徐文长一个错别字就给这点心铺啊招来了不少的生意。掌柜的每天天一亮就跑到店里盯买卖，人越多他是越高兴。徐文长呢按照早先的约定倒是不客气，天天往这儿来。起初啊，这掌柜的一瞧见徐文长，嚯，那架势就跟欢迎财神爷似的，什么好事拿什么，什么贵给什么，恨不得临走的时候打包带走点。您听听这俩人相处的不错吧。可谁成想日子一久，掌柜的这脸色可就不对了。他是由青到白，由白到红，最后成酱紫茄子色了。那位说了，怎么了这是？这掌柜的呀是让徐文长给气的。点心铺经营快一年了，就因为徐文长这块招牌，掌柜的是天天在家数钱。按理说这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哎，这话您别轻易说，这人呢往往就是吃亏难受，占便宜没够。我这话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得说了，这掌柜的一定是瞧见徐文长天天过来白吃，他心疼啊。确实您这话说的没错，别看徐文长让这掌柜的赚了不少钱，可是天天瞧见徐文长过来白吃白喝的，日子一长，掌柜的心里边就开始犯嘀咕了。再有这徐文长倒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，掌柜的之所以这么生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你徐文长天天过来白吃也就算了，可他倒好，好交个朋友，每天过来都喊上几个，仨一群俩一伙的，少的时候一两个，多的时候啊恨不得替他摆一桌。这么一来，您说这掌柜的心里能舒坦吗？这天中午过了饭点，这掌柜的就跟落下毛病似的往门口一坐，又开始等上了。这徐文长每天差不多都这点过来，还没坐一会儿呢，人没看见，徐文长这声先传过来了，这家点心铺啊生意做得好，点心做得也好吃，听我的没错啊，我带你们来尝尝来。这掌柜的一听，这脑门子立马又印上两条车的钩了，心说你倒是好啊，一分钱不花，天天往这带朋友请客，送个顺水人情。扫目打眼的掌柜的站起来了，假装没看见，往里头走。徐文长带着四个朋友话音一落就迈步进来了，抬头一看掌柜的正往里走呢，也不管人家看没看见，就开始一劲张罗。哎呦，掌柜的您看，我这儿给您正做宣传的，这不带了四个朋友特意过来品尝您店里的点心。这掌柜的当时没回头，怎么了？怕吓着别人，这脸黑的跟锅底似的。 徐文长不说这话呀还好点，一说这话气的掌柜的都快七窍生烟了，低头自己啊念叨了半天，淡定淡定，一定要淡定，这才转过身搭话，哎呀徐兄啊，您倒是真准时啊，每天我店里边都准能见着您。您听听掌柜的这番话，明显是话里有话，可徐文长呢不知道是真没听懂啊还是装糊涂，一边张罗几位朋友落座，一边和掌柜的搭话，您这话说的小心了，博士，您家的点心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光说呀我都描述不出来，我老在外头跟人家说人家不信呢，我知道您不是这人，得了，我呀也不跟您多说了，老样子，把您那招牌点心给他们端出点来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嘿，这话说的真是拱火啊，这掌柜的站在那儿，心里头这火是蹭蹭往上冒，徐文长呢坐那儿傻乐，等着掌柜的把点心端上来，可是等来等去这点心没等着，堵心的事儿倒是等了一件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怎么了，这掌柜的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心里这点话就跟徐文长说了，掌柜的倒是挺给面的，特意把徐文长叫到一边，怕别人听见。我说徐兄啊，想当初咱俩那约定，我说请您免费到我店里吃东西这事儿啊没错，可是您这每天过来从来都没落单过，向来都是仨一群俩一伙的，这个是吧，我不是小气啊，您吃没问题，但您这朋友您看是不是。掌柜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徐文长脸一红就把话茬接过来了，我明白了，其实您不说呀，我这每天过来白吃白喝的我也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么着吧，咱们的约定啊算作废了，以后呢连我在内吃点心都给您钱。徐文长一边说一边打兜里都往外掏银子，掌柜的一看赶紧拦回去了，别，这话怎么说的，您瞧掌柜的这会儿多会演戏呀、啊，其实这会儿他美的就差拍巴掌了，心说啊，看来有学问的就是不一样，脸皮薄，我这话不用直说他能懂。掌柜的心思这么想，可这面上您不能表露得太明显，还紧着跟徐文长说，您这好意我领了，您要是想掏钱，明天啊，明天咱从明儿开始，今儿个呢您和您这几位朋友还是我请客免单。俩人这么推来推去磨叽了半天，最后徐文长拧不过，只能是把钱收回去了，跟掌柜的道了声谢，接茬吃去。话说开了，掌柜的瞧什么都高兴，这块心病总算是没了，可他哪知道啊，更愁人的事儿在后头呢。徐文长由打这天起就再也没来过，这掌柜的起初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你来也好不来也罢那是你的事儿，可慢慢的他这想法就变了，天天开始盼着徐文长过来，怎么回事啊，要说这事儿也赖掌柜的自己，自打徐文长不来以后，他瞧自己这买卖啊一天比一天火，就开始拿出那套奸商的做法来了，做点心是偷工减料，味道上呢是能凑合就凑合，反正他认准了，大家伙买我这点心都成习惯了，甭管好吃不好吃，你们每天都得来。您说这老百姓谁也不傻啊，您这点心越来越难吃，凭什么天天买你的呀？得，结果这点心铺的生意是直线下降。不光如此，这街头巷尾的小孩还拿这事儿当材料编了一顺口溜，成天在外头喊，说三元点心店，点心没有点。一点不在心，店主没良心。您听听，这帮孩子拿这招牌说事儿呢。这点心的心字儿不是少了一点吗？拿这个比喻掌柜的，说你没良心。这帮孩子也闹，一个带头喊，一帮跟着学。